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我们节目的话题呢，叫做你遇到过最心酸的事儿是什么？ 对，又是我们每周一期的酷我音乐调频了，希望这一期的节目呢，能够依旧走心哈。 嗯，对。 带给你一些感动。车开往海边，我想念你。 接第一首歌呢，来自潘玮柏的《我不怕》。躺在沙滩上的我，闭上眼深呼吸，全世界那么安静，就像在转心 停。你不会晓得，好几次我想问你吧，现在睡了吗？还是在屋顶吹着头发？你在散步的时候还未终止流泪吗？是不是心里忽然出现另一个他？来看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，这个朋友叫做叶青冉冉冉冉，他说不知道哪里看到的一个男生呢，奋不顾身地对着路过的垃圾车大喊谢谢，因为那天垃圾车放的音乐是祝你生日快乐，那是怎样的一种孤独啊，心疼。 哦，全世界只有垃圾车对你说生日快乐。 哎，为什么我遇到的垃圾车都没有音乐在播放？ 都是那个不要乱扔垃圾之类的语音是吧？心里话送你每晚一句情话，他说呢，最心酸的事儿莫过于，我还在幻想着两个人的未来时，他却想着怎样结束这段感情。你不会晓得，好几次我想问你吧，现在睡了吗？还是在屋顶吹着头发？你在散步的时候没终止流泪吗？是不是心里忽然出现另一个他？我想要说我那天没说的那句话，就算没陌生我也不。正正的丽他说，你本来过得很快乐，后来你学会了谈恋爱， 从此你的世界里就没有快乐了。 看来这个朋友谈恋爱使他难过。你的那句话可能我说的低有点傻，是我的心里话。第二首来自于蔡健雅的《陌生人》。 曾经深爱的人变成了陌生人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梁九恰他说呢，早上七点半 WiFi 在线，应该是刚起床还在宿舍。八点 4G 在线，应该是上课去了。十一点半 WiFi 在线，应该是下课回宿舍吃饭了。下午两点又变成了 4G 在线，我猜应该是出去跟同学逛街了吧。晚上六点怎么还是 4G 在线？难道还没回去宿舍吗？晚上十一点半终于是 WiFi 在线了，嗯，他回宿舍了吧。 就是根据一个人的手机状态来判断他在干什么。 对啊，每天只能这样默默的关注他。 对，这就是爱一个人啊，暗恋一个人， 卑微到泥土里，好心酸。 森林是海的恋人，他说呢，我最心酸的事情就是好不容易赶上话题，却感觉没有什么特别心酸的事情可以分享评论。其实挺好的呀，你不心酸其实比很多人都快乐呢。 对呀、啊、多好呀。 在时过境迁以后、这段情就算曾经有不见明显过，过去了又改变什么，情爱恋都已陌生了，我不难过了，甚至真心希望你能幸福。 刁蛮古怪的女子，她说呢，薛之谦说，我的新歌不要钱，你们听听吧。 心酸。没有，现在薛之谦已经是搞笑段子手了，靠搞笑挣的钱也很多了，所以呢那个 不需要靠歌赚钱了。 对，就跟周杰伦一样特别厉害，说那个我不靠这个挣钱的。 我不能过了，甚至真心希望你能幸福，但我了解你只活在记忆里头，我不恨你了，甚至感谢这样不期而遇，当我做 下一首歌来自张赫轩的《我们不该这样的》。 08247373，他说呢，我今年考了一本，全家好不高兴。我想上一个一般的一本，但是呢，我妈想让我上河南大学中外合作，学费180000，好贵。他说呢，如果我去上，他又在家省钱，以后他们不买衣服了，以后在街上看见一个塑料瓶就捡起来。当时听得我好想哭啊！重要的是，我是一个单亲家庭，还有一个弟弟。最后呢，我去了河南师范大学学数学。 哦，我知道你为什么选师范了，好像师范不要学费的，真的是很心疼家里人。 家乡的竞争者，我们不该这样的，放手不爱了，我们怎么爱着却不快乐，抱歉我浪费了可以更幸福的资格。也许真 你好你好，我是兔子。他说呢，他可能是真的喜欢你，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同样喜欢别人。真正心酸的是从未体验过被人坚定选择的感觉，就像是他只是刚好需要，而你刚好在。 嗯， 好几次也都想算了，可心还会狠狠地疼着，想体谅你却更Oh no, yeah, 我们不该这样的，放手不爱了，我们怎么被动的苦笑着，不管对的错的，至少最后现实都输了。 大卫尔他说呢，异地恋，我等了他3年，他却跑回来告诉我说谢谢我喜欢他，但我要的他给不了，我给他的是我3年的青春，他说给不了我未来。 现在呢，我结婚了，他还在漂泊，我就想说一句，谢谢你的成全。 其实我觉得这样一直坚持下去吧，还不如早点放弃呢，彼此多一些自由。 我们怎么被动的苦笑着，我不管对的错的，至少最后现实都输了，家乡的竞争者。 这首歌来自于郭靖的《心墙》，哎，这首歌是挺老的歌了， 嗯， 我很久很久，大概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流行了。 哦，看来萱草毕业好多年了， 就比莫大人晚一点点吧。 来呀，互相伤害。 海豚从眼前飞越，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，好时光都该被宝贝，因为有限。我学着不去担心得太远，不计划太多，反而能勇敢冒险，丰富的过每一天，快乐的看每一天。哦哦，第一次遇见阴天，遮住你侧脸，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，我感觉我懂 阿奇阿莫阿斯匹林。他说呢，有一天去外面吃面条，吃完呢还没走的时候，有一个老人问我，闺女你吃完了吗？我以为他要坐在这儿，我马上说吃完了，然后收拾东西准备走，然后看到老人就把我吃剩的面端走了，我瞬间明白了。我又叫老板做了一碗加鸡蛋的，让老人好好坐着吃，那个时候眼泪就已经下来了。我真的见不了老人这样，会想到自己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。 哦，我有一次吃饭吧，也是遇到了，我旁边坐着一个年轻人，哎，很年轻呢，也不老，对，一个男的。然后呢，他就是也不点饭，他就坐在那儿。其实我就一开始没懂他什么意思嘛，后来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了，他就 看着你吃完是吗？ 他就赶紧过来了，但是令他遗憾的是，我都吃完了，就是没有留下什么。他就是捡别人的剩饭吃，我不知道他遇到了什么生活困难干嘛的，反正就是。还挺感慨的，每个人生不一样吧。 对，但是我觉得年纪轻轻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努力比较好。 对对对，是是是，如果是个老人的话，我肯定就帮他点点菜啊什么的， 嗯， 但是年轻人吧，我觉得你还是有力气去干活，去挣得你想要的生活的。 对， 你的心有一道墙，但我发现一扇窗，偶尔透出 菜菜。他说呢，申请加班费的时候，老板说你加班说明你能力不够，然后就没签字儿。好心疼你啊。不过也是，其实我们就特别喜欢那种每天在工作时间之内把事儿完成，然后不要加班最好。 我的爱会爬上窗台身旁，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，幸福晴朗的芬芳。 下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的《淘汰》，很喜欢的一首歌。爱情的世界里， 我被淘汰了。 我说了所有的谎，你全都相信。简单的我爱你，你却老不信。你书里的剧情我不想上演，因为我喜欢喜剧收尾。 肉词儿，他说呢，我喜欢班上一个男生，现在大四了也没有说出口，因为知道没可能。今天晚上班级聚餐，对，就是借着机会和他说了好多，就这样。哦，现在还没毕业呢是吧？你为什么没可能呢？ 可以试着说一下吗？ 对， 表白一下。 现在先暧昧一下，先暗示一下，看看对方什么态度。 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。却用离开烫下句点，只能说我认了你的不安，赢得你信任，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。 要跑起来呀、啊、大宝贝。他说刚刚发生的真事儿，我和同学坐火车去外地考证券从业，在火车上上厕所脱裤子那一刹那，眼睁睁看着插在裤子后口袋的身份证掉进了坑里。然后呢，明早9点还要考试，还要坐火车呀，天呀，一瞬间就懵逼了。然后打电话给妈妈，以为会被骂，结果呢，我妈说我现在去火车站买票，给你送户口本护照过来。现在我妈在我身边了、哦、 关键时刻还是妈妈比较支持你啊。还厕所的那个洞洞是不是直接就掉到那个铁路里了？ 是的，就在路上了、 嗯、哎，好可怕。每次在火车上上厕所的时候都很担心。 情长的完美，只能说我输了，也许是你怕了。我们的回忆没有皱褶，你却用离开烫下句点，只能说我 你的模样。他说呢，遇到最心酸的事情就是我总是躲在你看不到我的地方，默默地看着你。 嗯，这一爱折腾的窜天猴，他说呢，自己大学喜欢了4年的男生和我关系很好，我俩却是哥们儿。 为什么我喜欢的男生都变成了哥们儿呢？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 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范玮琪的《想太多》。哎，这个歌名可以送给这个朋友，不要想太多，向哥们儿进发，就是把他变成你的情人或者爱人吧。 我还以为说要把哥们儿掰弯呢。 以为。 会只会沉默，我只是不懂得表达我。不要以为很难琢磨，你对我还认识不多，那一天你会了解我。 熊熊大爱无疆，他说呢，高考没考好，我妈告诉我说，我爸连上厕所都拿着我的高考志愿书，当时听到以后挺心酸的，因为自己不努力，害得爸爸跟你一起这么紧张。并没有到过世界尽头，他说呢，我和他生日只差两天，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开始准备生日礼物了，再用匿名的信息寄过去，如今实名制了，礼物已经买好，但估计送不出去了。哎，你知道我身边好多就是女性朋友嘛，她们经常会在情人节或者什么生日的时候收到一束花呀什么的，但是就没有署名。我真的不理解这样的男孩子到底是怎么想的呢，为什么你送礼物就非要不说呢， 搞神秘让他猜是吗？ 我哭我也大笑，喜欢热闹也爱平淡，真的叫人觉得那么复杂，为什么 这个朋友他叫做 HAZE10508， 他说对他一见钟情，见他第一面的时候呢就已经在心底和他共度一生了，不知道他的名字，用了我所有的智商和人脉知道了他的信息，终于决定鼓起勇气来和他说第一句话，却看到了他和他的男朋友一同出现在我的眼前。我想到我喜欢你之后所有的晴天与苦难，却怎么也想不到情敌是一个男生，只能停下脚步，在远处祝你们幸福。 这个信息量有点大呀。 祝他们幸福吧。 那个两个单人的他是吧？ 知道吗？我很脆弱，有谁会来安慰我？知道吗？我很脆弱，有谁？ 轻微他说呢，你最喜欢什么？只能说一样，我最喜欢你，你要是不喜欢我，我就喜欢钱，你要是喜欢我，你就是我的生命。 这不是心酸呀，这是秀恩爱啊。 让我一个人好好玩，做计算自己的痛苦与快乐，我的天地从没人讲过，终有一天你来爱我，我却依然不晓得怎么做。 溺死书海他说呢，把最糟糕的一面给了最亲近的人，却把最好的一面留给了陌生人。 嗯，真的是这样，我们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， 对陌生人都比较客气，但是对身边的人的话可能会一些无意间的伤害。 嗯，对，就比如萱萱草经常伤害我。好了，今天呢聊了一个很走心的话题吧。 嗯， 对，我们在那些最心酸的时刻，最细腻的情感里的一些感受和故事，希望能够温暖到你吧。 好的，那我们这一期的酷音乐调频呢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周见吧。 嗯，拜拜 拜拜。 让自己折磨。